病。

不是玉婿呢？初次见面的断桥， 断命的断桥， 又是人的断桥，天煞的断桥。 不是这座断桥，我们也不会碰见谢贤。 不是碰见谢贤，也不会生下这个孩子。不是生下这个孩子，也不会断送我们的千年功功。 但不知徐郎的吉凶如何呀？ 事到如今， 你还想？ 娘子，娘子， 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。娘子， 谢了。 娘子， 谢 娘子， 谢谢。 冤家， 你还没死掉呢！ 看剑， you 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杯雄风酒， 娘子 还得为起我，必须重回雷锋他乡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起我，必须贬回世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性命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压在雷峰塔下，承受千年苦练呐。